是令人唯美，怎么能唯美？一起重新做人 ，Let's go。

prison. Hoping, hoping, hoping. Time that I finally see something, something, something. You're not gonna take this one right now. But the cold hard truth is, I'll make it without you. And the cold hard truth is, I've been waiting and waiting. 难免会泪会光，难免也会迷

本身就希望我行，而其实只看个电影，只去个餐厅，只是想安静啊，做每个人都做的事情，长期不拘谨，就是违反你的生理，但其实我不介意你们拍了也随意，然而跑来一群鸡而后悔立体音，贴着不穿鸡也是每只鸡天生的市民， 看我去面前， 我的河水又不犯禁，难道世界为他们不幸啊，他们哪来的自信，而是否解释啊，太拥挤容不下一颗真心，一切美好的都不及，一切善良的他们都质疑， 看我去面前， 这群假意平定，管他们一大群拼了命往死里单挑，是我们很坚定， 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记忆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远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涌，给之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几棍子，穿着破纸鞋的人就这样渐渐长大，年轻心的我在不知不觉中发了芽，扬帆远航乘风破浪，要去惊讶天下，生命的意义就是要纵情燃烧不怕留疤，日月问少年能够不计多少次记，少年说一定率性而行无所畏惧，不管路上遇到妖魔鬼怪还是腥风血雨，靠自己的拳头向着阳光生长，坚定不移，疯狂侵略之势不可阻止，很杂的汗水味，每个人都屏息咬紧牙齿，我听到不同颜色的人在呐喊我的名字，不管那个声音是安慰还是讽刺，我都只想说一句不好意思，因为我从来就不循规蹈矩，服从压在炉子，后来我渐渐离开了这座城市，像更多心怀抱负的少年一样。

口却安静的可怕。 愿你看到。